那个我们啊上一次讲过了五运嘛，又讲了六入啊，所以其实你就要开始慢慢去感觉这一段啊，你不能光看说它有一堆的逻辑在里面转来转去，你要跳出来去看佛陀到底要说什么啊，到底什么叫开悟？法师都说哇，这整段啊，为什么这个五运啊、六入、12处、18界、7大？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为什么这一大段有没有办法开悟就在这里？你要去想一想，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是为什么？哦，这个你就是要慢慢，当你对经文越来越熟悉的时候啊，那么我们就再回头去看之前有念过的经文，你就会开始越来越有感觉。你看啊，我们一开始不是讲五蕴吗？这个五蕴啊，就是我们五蕴和合，不就是我们这个身心吗？哎，至少这是最基本的哦。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脑袋瓜子，我们自以为存在的这个我，不就是五蕴吗？所以其实佛陀一开始先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五蕴啊，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后来因为解释的怕我们不懂不够嘛，所以把五蕴还拆开哦，把五蕴啊的各个功能性哦，其实。应该这样讲吧，也不是，是五蕴和合而成的这个身心啊，它在用另外一个面向切入哦，所有眼、耳、鼻、舌、身、意，因为这各自的六根啊，各自有自己的功能性，它可以见闻、嗅、尝、觉、知，这都还是在讲我们自己哦。之后呢，今天我们要进入的重点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要跟外界接触。会跟外界这个境会去碰撞，哦，然后会有一些功能性。原来啊，不但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六入是虚妄的，那么在跟外面碰撞，色声香味触法碰撞之后所产生的这个功能性，见闻嗅尝觉知，其实也是虚妄的。你要去想这个事情啊，为什么前面先讲六入？后面呢、啊？哎，六入不是已经讲过了吗？那为什么不直接讲六尘，而要去讲12处呢？好像说，哎，这个六入还在里面，它一定有原因。那佛陀不会乱讲，不需要讲的东西他不会讲，所以你就去想这件事情啊。因为我们上一次记不记得班长后来有讲说，对哦。我们这个六根啊，眼耳鼻舌身意，其实它的重点不是在讲这个。肉眼啊，或者这个肉耳，或者我们这个肉鼻，它其实是在讲什么？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它的能，眼睛能见，耳朵呢能闻，我们的鼻子能够嗅，它其实重点是在讲这个能啊。先告诉你，这个五蕴啊，其实是虚妄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再告诉你。你自以为真实发生的这些，或者功能性的这个能，其实也是虚妄的，也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当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能，上一次哦，大家好像都说是啊，这个非因缘非自然嘛。那么为什么后面那个12处还要两边都讲呢？一定有原因，因为啊。它不是光要告诉我们外面的沉静是虚妄的，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它真正要点出的是什么？当你这个眼睛，这个能见的眼睛，跟所见的色相两个碰撞，你以为他们两个碰撞之后产生的那个见，哦，能去攀援了所产生的一个效果，我们以为是真实的。不然你不会说我看见东西了吗？你以为是真实，对不对？哎，他告诉你，其实也是虚妄的，根本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哦，等到18界，你就可以以此推类推啊。18界明明能跟所都讲过了，那为什么又要18界呢？因为他其实要告诉你什么？能啊，去攀援所之后，还没结束呢，还再加以分别。所以那个重点是在于分别，所以你去看六根那个六入， 其实他不是在讲重点，不是在讲根，他是在讲根的那个能。而十二处呢，十二处肯定重点不是在能了嘛，他其实要把这个锁啊给带进来，因为让你告诉你啊，这个能啊会去攀援锁，是这么回事。最后十八节再带进来，明明能跟锁都讲过了，那为什么还放在这边？因为他要告诉你，能去攀援锁之后，还有那么一个分别，你去分别以为受用了这所有的感觉，你觉得好真实哦，其实根本也是虚妄的，也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哦。所以你就要去看，原来这个楞严经这样一步一步往前走，它是有铺陈的，它不是这样随便乱说的，没有任何一个元素在这里面是多余的或者是重复的。你要这样子把这脉络给搞清楚了，你就会知道佛陀到底要在讲什么。后来又讲了七大，因为他怕你前面的东西啊还不买单呢，他在用另外一个面向去切入。你看看，地、水、火、风、空，然后呢，还有我们的根、是。地水火风其实就包括所有的色法啊，还有一切外面的沉静啊，那些外境啊，然后外境啊，还有在这虚空之中啊，再来呢就是我们的根啊，还有是能够加以分别。那地水火风空根是就包含了所有一切万法了，没有一个法不在这里面。你看它等于各个面向切入来告诉你，我们的这个身心世界其实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其实是虚妄的。什么叫做为什么分两步啊？它其实重点在分两步哦。你去想想看，我们的五蕴讲的这个六入 so far 曾经讲过的东西，重点在哪里？告诉你，其实这些东西没有办法被生出来，无生哦。所以好多的逻辑走，就是告诉你说，其实这些东西是无生的。根本没办法被生出来，是假的，根本是假的，没有这样东西啊。第一个先把重点点出来，无声。我们走的这所有的逻辑，让你七荤八素的、昏头转向的这逻辑，其实是在告诉你，它只是要证明啊，这所有一切东西根本是无声，是没有办法被生出来的，所以它肯定是虚妄的，根本不存在。这是第一点。再来他又说什么呢？那虚妄的怎么跳到如来藏妙真如性呢？我们先不要去看自生、他生、空生了，我们把层次拉高一点。第一个先告诉你无生，第二个呢，你有没有感觉到看到东西啊？你有没有感觉到你摸到东西？你有没有感觉到你分别到东西？的确有，我真的觉得它真的存在。现在老师你跟我讲说它是无声的，好吧，我看那个佛陀的逻辑我也买单了，它是无声的，但是我真觉得它有啊。那怎么回事呢？是因为你的业力，我们的业力让我们感觉到有这个受用，就是你感觉到有啊，就好像你在这个梦境，你就感觉你被坏人追杀，或你感觉到你中了乐透，你自己去回想，那在梦境里是真开心，真的好害怕，你醒来的时候那感觉都还存在呢。所以你当你在这个梦境里面的时候，就是其实就好像我们这个因缘具足了，你来到这个娑婆世界，你就在这六道轮回里面，所以你会非常深刻的感受，就在那梦境里面你感觉到你中到了乐透，非常真实的感觉。但是那就是一个感觉，你的业力让你以为它真实存在，而且并且好像真的感受到它了，但事实上它是无声的哦。你去想想看，连你的五蕴，连你自己都是假的，那你怎么可能会去感受到那些东西呢？不是光外境是假的哦，你要再退一步想哦，连你自己都是假的，所以你自己本身以及你以为你生存的这个宇宙世界全部都是假的，你一定要记得，连你自己都是假的，因为五蕴也是虚妄，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哇，你这所有东西一搞懂之后，你就知道那梦境里面的你自己 不存在啊，不是吗？是假的啊。那你梦境里面中的那乐透没有一个是真的啊。哦，你就这么去体会，你可能慢慢，哎，那感觉出来了啊。所以我们之前在说自生他生，空生什么的，没关系。我们现在走了一轮，你如果想把它放下是 OK 的，那么你就要知道，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无声的，但是因为我的因缘，我的业力，哎，让我这个所有的因缘具足，让我仿佛进入了这个境界啊，好像有了一个我自己，也好像有了外面这个世界，哎，也好像我的自己跟这外面的世界真正开始碰撞，其实并不是真的。真正的开悟就是要你搞清楚发生了这些事情啊，整个楞严经啊，它比较着重在如来藏性这一块。哦，我们有说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它比较偏在于体性这部分哦，告诉你这个体性啊，这个原本空寂这一段。那么对于这个妙用啊，它讲的比较多，比较偏重于真空，妙用这一段讲的比较稍微少一点，比较是点到为止哦。那么但是到了这个法华经啊，哎，它的这个重点就比较在于妙用，所以这个楞严经跟法华经两个合在一起啊，哇，那个真的就是无坚不摧啊，你整个大开眼界。但是有了楞严经，其实已经开悟了啊，已经开悟了。那再加上法华经，不得了，就入佛之见了啊。所以讲到现在，我想经过我们前面这么多次的这个挣扎啊，在这里这个不停的去钻研，现在把他拉出来大方向看这个事情，或许你会有感觉啊。那我们今天呢、啊、重点是要在讲这个十二处，但是我们在讲十二处之前呢、啊、刚刚那个 Linda 有发个简讯给我们那个小班的啊，他就说这段有一段经文啊，他这个很有感觉。哎，我再一看呢、啊、我也觉得好久没看那段经文，我觉得真棒。我想我们今天找个这个就这个机会啊，我们再复习一遍。我相信上过了五蕴跟六入，我们现在回到这一段，大家肯定非常有感觉。哪一段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开悟的最前面这一段，他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一切法本如来藏？我们来翻一下五蕴的前面，是不是有一个云何五音本如来藏，妙真如性？我们把它再往前翻一点点，就是 right before 刚刚那个 section，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都找到。一切法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它的经文是什么呢？阿难、哦、我现在一边念，你们赶快找一下。阿难，汝犹未明、哦、一切浮尘诸幻化相，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幻妄成相，其性真为妙觉明体啊、哦，找到了没有？所以这里你看，就是我刚刚帮大家复习的这一段。其实所有他说阿难啊，你都还没有搞懂呢。所有一切什么，就是我对于我们所存在的万法，所有一切法哦，这个物质上的或精神上的都可以，全部都是幻化相，这个都是虚妄的幻化相。当处出生，随处灭尽。这边就讲啊，你有没有感觉到？其实有感觉啦，我真的感觉有这个电脑在我前面，我真的感觉有这些事情在发生。但是这些感觉，它真的就是你业力所 trigger 的一个感觉。这些像、哦、有形无形的东西，其实真的都是当处出生。你以为它发生了，它当下就灭掉了，等于没有。这是幻妄称相啊，哦，它的体性呢是妙觉明体。从这个地方，他说如是乃至，告诉你咯，五音六入到我们今天要讲的十二处，以及下堂课的十八戒，这所有一切代表我们刚刚说咯，代表所有一切的万法，全部都是因缘和合，虚妄有生。因缘别离，虚妄明灭，全部都是什么？虽然不变，但它会随缘， 随着不同的因缘合合的时候，虚晃一招，好像有那么一个东西生出来，其实根本没有。因缘不够的时候，别离 fall apart 的时候呢，又虚晃一招，好像这个东西灭了。它有没有灭？当然没有，因为它从来没生出来，你要它怎么灭呢？是不是？这个地方啊，是在讲它的相用。他说书不能知，他说你只看到它那个相。其实我们凡夫看到相的时候，都还没搞清楚，原来它是因缘和合，虚妄有生，因缘别离，虚妄明灭。我们以为它是真的呢。小乘人是看懂了前面那一段啊，但是呢，他说你书不能知，但是你后面还有更重要的，你还不知道。他说这个生灭去来，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是所有一切的相用，万法的相用，因缘生灭的这一段。他说其实他真正是怎么样，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如来藏妙真如性是什么特性呢？常住妙明不动，而且周圆。你要去感觉，去感觉它这些，你要去参啊，你要自己用不同的方式把这八个字给它展开。常住妙明不动周圆，这就是如来藏的特性啊，这就是它的性德啊。对你来讲到底是什么意思？希望有一天每一个同学有机会能够上来讲一讲，你觉得到底是什么意思？像上海的课，那个上课，因为他们人就在我面前跑不掉，每个人都得轮流回答。一开始讲不出来，后来越讲越好，所以你看现在都有人可以出来讲讲经了，都可以帮大家已经做复习六祖坛经跟那个阿弥陀经，其实就被逼出来的。常住体性是恒常的，而相用呢，我们娑婆世界的一切因缘呢是无常的。所以你看，一个是恒常，一个是无常。而这个妙明呢，妙啊，我们说过你要慢慢慢慢去思维，这个妙字是不可言喻啊，不可思议啊，这个才能叫做妙。什么是妙？不可言喻不可思议的是什么？就是超越人类语言文字，也就是超越二元。只要没有二元与相待的啊，你才能够叫做妙。当然它也是这个这个叫做圆，这个无始以来啊，就是圆满具足的，不假外求也是妙啊。你要慢慢慢慢去体会这个字非常的圆满啊。那么明呢，当然就是大放光明，是觉的，是干净的，是清明的，是光明的，这就是我们如来藏原来的样子啊。不动哦，讲到不动，你至少至少学过了十番显见，你知道这个所谓的不动是超越动静的不动，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而且其实就是不动不净啊。不垢不净是那个脏跟不脏，这个动静是一动一静，这个就是我们如来藏性。你要慢慢慢慢去体会，其实他的我等到阿弥陀经再讲好了。昨天我们星期二在 Clubhouse 有一个非常棒的问题，有一个同学问说，老师你说我们这个轮回极苦啊，那没有要带我们离苦得乐，佛陀要我们离苦得乐，那没有乐又没有苦又怎么能显出乐，没有乐又怎么能显出苦，我们等到下堂阿弥陀经我们再一起解答。所以这个不动是超越动静，所有一切都超越二元。这边的光明绝对不是对黑暗而显出来的光明，这个是清净的光明。所有的东西就像宗萨钦泽仁波切讲，我们要发的这个出离心是清净的出离心，这并不是这个对有二元对峙的一个出离心啊，这所有一切其实都是相同的， 周原也是。周原是什么？周原是净虚空变法界，这个叫做周变法界。哦，如来藏无所不在，它是没有 boundary， 它是没有限制的。你看这所有的藏性是不是全部都在我们前面十番贤经有介绍出来？但是这个周遍法界，你不要把它想成是那有没有一个框架，不是周遍法界的，你不要这样去理解。其实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人类二元的，所以其实藏性啊，它所用的这个字眼，其实你尽量的去体会它，去参它的时候，你要超越这个二元啊。就像这个动，并不是对于静的动，它是超越动静。这个光明也不是对于黑暗的那一种光明，它就是一个清净，它是一个光明啊。那么这个周圆也是无所不在，你不要把它想成是对应一个有框架的，它就是周遍法界。好，这样就是一个藏性。而这性真常中啊，在这个如来藏性啊真常之中，你再去看这个去来迷雾生死，其实生死啊可以互相对对方，可以互相这个是生跟死相应相对，但是生死的对面还有什么？涅槃。其实这所有的一切去来迷雾生死，他告诉你全部都了无所得。这边是相，而前面这边是相，而前面所讲的呢是性，所以性相要一如啊。前面讲的是达望那个叫什么，达望本空。前面讲的这个应该讲去来迷雾生死，告诉你这所有的东西了无所得，是达望本空。所以啊，整个楞严经它比较偏重是在讲达望本空。当你一路 all the way 大三空空穷空到底之后，你别忘了你得出来，你还得从空再入假，这个时候是知真本有。所以在这一段知真本有呢，是法华经比较注重的这一块哦，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一段，你是不是对于为什么一切万法本如来藏妙真如性，有没有感到更加深刻去体会它了？我想我自己啊，今天重看一次，我都觉得哇，更有感觉。你看，一部分是告诉你，的确会因缘生灭，随缘现象。这讲的是不变，但它会随缘。但是它告诉你，虽然随缘啊，这些去来迷雾生死啊，其实全部都是虚妄的。它真正的状况是什么？是如来藏本来的藏性妙真如性，常住妙迷不动周圆。这个是虽然随缘，但终究不变。希望这个前半堂课的这样子的一个复习啊，比较 high level 的一个复习，能够把你带入到佛陀啊所讲这段开悟里面。所以其实这所有一切万法，也可以是我们烦恼的根源啦，也可以是我们开悟的基础，其实就在你那一念心性。你到底是着相呢，还是反闻自性？你到底是随着境在转呢，你还是能够回归真如？全部都在你一念心性之中。这如来藏它没变过，谁的缘分倒是你自己决定的。过去的缘分我们没办法决定，但往后的缘分你是有能力决定的。至于还有上一次啊，我们上那个阿弥陀经，有同学在 Clubhouse 问说，这整个阿弥陀经，那是不是一个阿弥陀佛这个西方极乐净土，是不是也是一个因缘生灭法？我说是啊，因为这个敏鸠仁波切就告诉，勇给敏鸠仁波切就说嘛，我们从娑婆世界奋力的先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其实都在梦境之中，先从一个噩梦，六道轮回的噩梦，先挣扎出来，到了一个相对安稳的一个美梦当中，它是一个中途，它是一个转接点，中途站之后，你最终还是要从这梦醒醒来啊。所以这所有一切万法，包括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做娑婆世界，所有一切 都是我们如来藏随因缘而变现出来的。但我们从现在开始，你所做的每一个动作，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帮助你改变你的因缘，也就是在改变你的未来。你千万不要躲到山洞里面去，不能只了解答妄本空，你还要知道知真本有。你不能只知道随缘不变，你也要知道不变它还会随缘呢。啊，好，那么这个是前面几堂课啊，我们所讲的内容。那么我们现在要往前走一点，走到十二处啊，又翻到十二处了。十二处啊，这样讲吧，我先把经文翻出来。十二处，十二处，深处，十二处。好，这十二处啊，我们要用比较，我们来要把这个，重点先提示一下，你们比较容易破解。啊，这十二处啊，就是眼睛，当然就能见的眼睛要去对应所见的色相，对吧？所以有能所一对啊，有六个能所。眼睛啊，相对于色相，佛陀是怎么破的呢？佛陀啊，告诉我们这个能所，你在学能所的时候啊，有一样事情你得记在脑子里面，你这件事情不能忘记啊，你要知道能跟所是一对的。你要不能所啊，两个都同时存在，要不然能所就两个都不存在。也就是说，当你今天一个众生根本没有能见的这个，他没有眼根也没有能见的功能的时候，请问这个外境会存在吗？当然不会存在。我们今天讲的不是说盲人哦，看不见东西的瞎子哦，瞎子对于他来讲，他见性还在哦，他看到了黑，所以他会跟人家讲，我现在一片漆黑，那就是他还有见性，他还看到呢，他看到了漆黑，他的因缘让他只看到了漆黑一片。我们讲的那个没有了那个根，没有了见性，不是在讲盲人哦，也就是说根本这个明暗以及色空对于这个人来讲根本就不存在哦，你没有了这个能，那你是不可能有所。如果这世界没有明暗色空这些东西，你觉得这个人可能有可能会有见性的作用吗？也不可能了，因为根本就没有可以跟他对应的这个外境，他哪有办法能。所以你要知道能跟所没有办法单独存在，它必须同时存在哦。这个是你一定要牢记在心的，要么两个都存在，要么两个都不存在哦。这个如果记不住，十二处你没办法破解。好，这个地方很简单。那么十二处啊，我们就来看看眼睛这个能见对于外面所见的这个色层色尘啊，这个色尘啊，当然就是这整个这个色相好了啊。外面的这个你眼睛能看到，其实它分为两种，一个是色相，就是你真能看到。其实你看看，你记不记得，除了色相，你去回想，除了色相之外，你还看到了什么？你还看到了虚空呢，对吧？你一则看到了色相，或者完全没有色相的时候，你看到了虚空。哦，好啦，那佛陀你知道他是用什么，这个用眼睛这个能跟所，他用什么东西来破？他告诉你啊，色空啊是一对，对吧？是所。眼根呢是一对，是能。啊，也不是一对，就是这眼睛是一边，色空是一边。色空啊没办法把眼睛的那个能给生出来。眼睛的那个能见的眼，也没有办法把所见的色空给生出来，因为我们说能跟所必须同时存在，佛陀就用一个逻辑告诉你，能啊生不出所，所呢也生不出能，所以这两个东西啊互相是生不出对方的，也就是说能跟所根本都没有办法被生出来，没有办法存在，这个是佛陀的逻辑。哦，你知道吗？因为色跟这个眼啊，我们就讲说眼跟色必须要同时存在或同时不存在。 所以如果你要 A 生出 B 的话，你 A 一定要先出来，那么 B 跟着出来，那 A 才生出 B 嘛。或者是 B 生出 A， 你一定要 B 先出来 ，B 才能够把 A 生出来 ，A 才跟着生出来。那你现在两个其实要同时存在，那你一定没有办法互相生出对方。所以这两个东西根本是无声的，没有办法同时存在。哦，我们来看看这个逻辑啊是怎么走的啊？他说复次啊，他说阿难，云何十二处本如来藏，妙真如性。我们就先看啊，第一个是在讲眼睛跟色啊，这两个两处一对是如来藏性。为什么？他说阿难啊，他说你现在去观看这个指陀树林啊，就是现在这个外面这一片林树林。以及哇，外面有很多这个可能小山啊、假山啊、泉水之类的啊。他说：“你觉得怎么样？哦，你现在眼睛看看出去哦，看到这所有一切的景象哦，你真正你的能是不是跟外面的所碰撞啦？啊，你感觉有受用哦，真的看到了这些东西哦。你的心可能欢喜，也可能不欢喜，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到了这些东西哦。现在，请问你。”这个情况到底是这个外境的色，把眼睛的能见的眼啊，你看色生眼见嘛，就是说外面的色相把眼睛能见的这个能眼睛的这个能见或能见的眼给生出来，应该是讲眼睛的能见啊，到底是外面的色相生出了能见呢，还是这个能见的眼睛啊，把外面的色相给生出来，一个是能，一个是所。他说啊，阿难，你想一想哦，如果啊，我们要就仔细听听看这个逻辑，如果啊，这个眼睛生出了色相，你看啊，外面就分为色跟空，你要脑筋先要很够清楚啊，你的眼睛如果把色会，如果有眼睛就会生出色的话，色是眼睛生出来，那么他说，我现在请问你。当你眼睛看到这一片空的时候，就是这片虚空的时候，虚空非色啊，这个虚空里面是不是没有色相？既然没有色相的话，表示现在这个眼跟这个能啊也不在，因为刚刚已经讲过了嘛。如果色相是眼根生出来的话。有眼根就会生出色相，那你看你眼睛现在看的虚空，虚空里面没有色相啊，那表示你现在眼根应该也不在啊，应该没有这个能见，应该没有存在啊。但是你现在有没有看到色，那个虚空？有啊，诶，真的看到虚空了啊，表示你那个能的能力是存在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就产生了那个矛盾了嘛，而且再来哦。你今天看虚空的时候是没有色的，因为你的眼根也没有，你没有办法去看虚空，也没有色相。那没有色相的话，那你怎么显出虚空？色性应消，消则显发一切都无，色相即无，谁名空执？对不对？你今天看虚空的时候，第一，因为里面没有色相，所以表示你能见的那个眼根其实不存在。那这个眼根既然不存在，你怎么会又看到虚空？你好像现在看到虚空，所以这个地方是矛盾的。再来，如果没有色相，你又怎么显得出虚空呢？所以这个地方他就说啊，眼根是生不，所以眼根是没办法生出色的。那么倒过来，vice versa，眼也是不能生出空，因为你也可以用同样的逻辑倒过来。那么现在这个色尘刚刚啊是破了什么东西？眼睛生色相。现在要破另外一点，刚刚告诉你眼睛是生不出色相的哦，现在在告诉你什么？色相也是生不出眼睛的，因为如果色尘生出眼见的话，你去想一想，有色尘才能生出眼见哦。那你今天去看虚空，你看到了虚空。那虚空这里一片里面根本都没有色相啊，那表示虚空里面没有色相，表示你的没有色相，所以生不出能见。照理讲应该没有这个能见的功能， 但是你有没有见到虚空？有啊，表示什么？我们说色相生出，眼见是错误的。这样子能懂吗？它逻辑其实就这么简单，眼生不出色，色也生不出眼，这两个东西啊，根本互相生不出对方，生不出对方呢，就是无声，因为这整个空间里面就是色嘛，跟眼嘛，还有这个虚空，根本互相生不出对方，所以整个东西是无声的。那你有没有感觉到？真的有啊，那个是你的业力。因为虽然不变，没有无声，但是你会随缘感受到、感觉到，以为它是真实的，但其实它是虚妄的，就是在告诉你这样子啊、哦。这个逻辑就在告诉你，眼睛去攀缘这个见啊，与色空，是故当知这个色与这个见与色空，这个能见与所见的色空，能见去攀缘了这个所见而产生的这个功能，其实根本就无处所，能见也是虚妄的，所见也是虚妄的。但重点更想要带出来是什么？能见去攀缘所见，你以为产生的这个功能，其实也是虚妄的，即色与见二处虚妄。这二处你可千万不要把它想成一个是眼睛内根，一个内尘，一个是外尘，你别把它这样分开想，那一点意义都没有。二处啊，其实表面上是一个内处，一个外处，但事实上它真正想讲的是什么？是内处去攀缘外处。所以他说这个东西是虚妄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它无声啊，那它无声，但是呢，它有真的因缘显虚妄相、哦、所以非因缘，非自然。那么你如果看更细一点，你可以说他们两个互相生不出对方，是无声的，非因缘。但是他们两个啊，也互相不能失去对方，就是他没有办法自己就独立生出来，必须要另外一个也同时存在才行。所以他非自然，所以非因缘非自然，其实就如来藏妙真如性。这个是眼睛的部分。那我们再来看耳朵哦，我们这个反正慢慢讲，不需要太赶课、哦、我们今天把眼睛跟耳朵讲完，耳朵也不难。耳朵在讲什么呢？他说啊，耳朵呢就跟眼睛的那个逻辑稍微有一点点改变。眼睛是讲什么呢？眼睛是讲说色跟眼这两个东西互相生不出对方，而能闻的耳以及所闻的声音啊，这两个它是用什么逻辑呢？是说啊，这个耳朵跟外面的声音啊，这个闻性，应该在讲这个能闻的闻性跟外面所闻的这个声尘，两个东西是没有，根本不可能碰撞在一起。因为你说你今天要听到东西，那你是不是你这个能闻要跟那个声尘，你要中间有 overlap 吗？你要有这个接触，你才有可能听到嘛。他现在就告诉你这两个东西不可能有接触。怎么说呢？他说啊，这个他就跟阿难讲啊，他说你看啊，你去在这个指陀林里面啊，他说你就他们这个开中午啊要吃饭了，吃饭的时候啊，这些这个僧人啊就准备饭菜的僧人啊就会在那个食堂里面都会击鼓敲敲鼓敲鼓，大家听到那声音之后就去吃饭了，就开饭了啊。他说啊，食半击鼓，重击撞钟啊，他们又敲鼓啊，又会撞钟，就跟你讲要吃饭了。那请问啊，他说钟鼓音声前后相续这个情况，他说他问阿难说你觉得怎么样？哦，又有钟声，又有鼓声啊，咚咚咚咚咚，然后那个撞钟啊，嘣嘣嘣。他说，请问你觉得怎么样？到底啊，是这些钟声跟这个鼓声呢，跑到你的耳朵旁边来，让你听到，还是你的那个能闻的闻性？这个耳，你不要以为是那个肉耳，忽然肉耳切下来飞到那个对面，不是这意思哦。这个耳，其实你要把它想成那个闻性，你的那个能闻，你的能闻的那个闻性跑到的那个 鼓声中，那个锣声旁边呢，还是锣声鼓声跑到你能闻的这个闻性旁边？因为这两个人要，这两一个能一个所要互相要有交集嘛，要碰撞嘛，你才会有听到这个事件发生嘛。好啦，他问说，到底是声音往耳朵这边走呢，还是耳朵跑去声音那边？他们总要有个机会在某一个地方相会嘛，那碰撞之后才可能有这个听嘛。好啦，他说阿奈，你看看啊，他说如果你觉得啊是这个声音跑到了耳朵旁边来，外面的声音跑到了能闻的闻性旁边来让你闻的话，他说这个好像不太对哦，为什么？因为他说，好像他说我自己就是佛陀自己。他说，如果我今天在室罗伐城，就是在那个大城中间，如果我在那边乞食的话，那你在止陀林里面是看不到我的。也就是说，人没有分身，对不对？如果今天佛陀在那个 city 里面，他就不可能在树林里面啊，就不可能在这个讲堂里面。也就是说，声音啊，如果跑到阿难的耳朵旁边来的话，他就不可能跑去。哎，隔壁这个富农那的耳朵，懂这个意思吗？就是佛陀没办法有分身术，那个声音啊也没有办法有分身术，因为如果今天声音是真实实有的话，那它只能在一个处所，它不能有分身术啊。所以他就说啦，如果这个声音啊真的跑到了阿难的耳朵旁边，那请问为什么？敲锣打鼓的时候，敲钟敲锣的，敲钟敲鼓的时候，不但阿难听到了，那目犍连跟迦叶尊者怎么也听到了呢？如果这个声音真的跑到了，啊，他没有分，因为声音不可能有分身术嘛。如果声音真的是实有，跑到阿难耳朵旁边的话，那目犍连跟迦叶应该听不到啊，音不具闻啊。但是那两个人现在也听得到哦，那鼓一打。所有人都听到哦，所以那个他说，何况其中1250个沙门，不就1250人聚吗？所有的人都闻到，都听到了钟声，而且都跑到了这个开饭的地方，所以就不对啦。那个声音一定没有跑到阿难的耳朵旁边哦。如果那声音是实有跑到阿难的耳朵旁边，就给阿难一个人听完啦，那其他的人应该没听到啊。但事实上是不是这个样子？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声音并没有跑到阿难的闻性旁边，没有跑到阿难的耳朵旁边。那有没有可能是阿难的耳朵那个闻性跑到声音那边呢？好了，那佛陀说，如果我今天跑到了，我如果我今天出去托钵，回到了这个树林，回到了这个讲堂，那你在那个室罗是那个叫做。室罗城里面还看不看得到佛陀？当然看不到了嘛，因为佛陀已经回到了讲堂，他没有分身术，所以外面那个大城里面是看不到，那个城市里面是看不到佛陀的。也就是说，还是一样没有分身术。所以他说：“你看，你闻到这个鼓的声音，如果啊，你的耳朵。”刚刚已经证明了声音没办法跑到阿难耳朵旁边，那现在是不是有可能阿难的耳朵那个闻性跑到了声音旁边呢？他说，如果你的耳朵啊跑到了那个鼓声旁边击鼓的地方啊，那个钟声啊，反正鼓声钟声可能在一个同一个地方吧。如果你跑去听那两个声音，那这个时候你应该没有办法听到旁边还有象啊、马啊、牛羊那些动物在叫的声音。那个陵园旁边一定有，他们平常上课，你去想象，一定有很多这个动物的叫声。所以阿难当时不但听到了钟声、鼓声，他还听到了那牛羊犬马那些动物的叫声，所以表示他的耳朵没有分身术啊，所以他耳朵并没有跑到那钟声、鼓声旁边呢、啊。所以证明什么？耳朵跟那钟声、鼓声啊，根本没有交集，完全没有碰撞的机会。那能闻的闻性也不是真实的，那声音也不是真实的。如果是真实的，就被阿难一个人听完了，其他人听不到了，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明这个声音能跟所根本没有产生碰撞，根本没有产生碰撞。好，他说从前面这样讲，能跟所应该是没有产生碰撞的，两个是没有交集的。 是没有因果关系的。但是你有没有听到这些声音？真的有啊。他说若无往来亦复无闻。他说明明我现在证明了是没有往来，但是你说没有往来吗？他还真听到了这声音。所以他是非即非离、哦、他告诉你，你说他有吗？真的证明没有啊。但是你说他没有吗？没有碰撞吗？他没有碰撞，我还真听到声音啦。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如来藏妙真如性，他的这个相用其实是虚妄的、哦、他只是随缘显的那么一个感觉好像有，事实上并没有，他是无声的。前面先证明他是无声的，两个东西根本没有碰撞，没有碰撞就不可能产生闻这个动作，就 没有碰撞就不可能能去攀缘所，就没有碰撞。这个地方是在讲这件事情是无声的，先告诉你它是虚妄的，但是有没有让你感觉有发生？有啊，真感觉到，好像真听到了这些锣声鼓声，这些牛马犬羊的声音啊。那怎么办？他告诉你，这个其实就是随缘变现、哦、前面无声但却会随缘变现，不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吗？就是非因缘非自然，如来藏妙真如性。好，讲完这个啊，你看他事故当知，听与音声俱无所处。其实听与音声也是一样，就是你的耳朵啊，能听的闻性去攀援外面的那个锁啊、哦，这件事情啊、哦，其实根本这两处就是这件事情根本是虚妄的，非因缘非自然。诶，我们可能还可以再讲，还有十分钟，我们再讲一个啊、哦，这样子我们下堂课就可以把这整个这个十二处给 finish 掉。那个鼻腔啊，那么鼻子、眼耳鼻跟舌，还有用另外一种逻辑啊、哦，鼻跟舌是怎么样呢？诶，他就告诉你，他只证明什么？这外面的那个外处啊，啊、哦，这个外处根本没办法被生出来。这个就又回到像是刚刚前面六入。特别简单啊、哦，这一段特别简单。他告诉你啊，你的这个鼻啊，还有外面的那个色尘，不是应该对不起，外面的那个香尘，不是应该两个，要不然都存在，要不然就都不存在吗？所以佛的逻辑很简单，我只要证明外面的那个香尘啊、哦，你去嗅的那个味道根本不存在，没有办法被生出来，无声，那就搞定了。所以这个能去攀缘锁。就结束了，因为锁根本没办法被生出来。所以他说阿难哦，汝又嗅此炉中那个旃檀，就是他们在点那个檀香哦，这个香啊，他说你反正就是这个一株啊，就是那一株香啊，你哇点了一点点那一株香，那么这一株香啊大概不知道是几两，那个有一株有说什么24分之1两。反正就是一滴滴啦，那个珠啊，就是一滴滴一点点的香，哇，你只要一点，因为那檀香很香，那好远好远，40里内全部都可以闻得到哦。点那么一株的香，这释罗伐城40里竟然全部都可以闻到。那他就问阿难说，那我想请问你，这个香的这个点出来的这个味道，其实他也不是问他啦，就问他说，对，是问他，你请问你这个味道从哪里来的？其实佛陀真的想证明它是根本是无声的。所以你看现在这整个场景里面有什么？有这个香气嘛？那香气从哪里来？一个是旃檀木嘛，一个是鼻子，还有一个呢就是那虚空嘛，没有别的东西啦。所以他说啊，如果今天这个香，他想证明这个香气并不是从鼻子生出来的。他说因为鼻子是肉鼻嘛，没有办法生出无情的檀香啊。那这个肉鼻如果就算真正生出了这个檀香，那你说闻，什么叫做闻？闻是外面有一个味道被鼻子闻到了，所以应该从外面来的，不应该是鼻子自己产生味道嘛？所以这个檀香木不可能是鼻子生出来的。再来呢，这个檀香木有没有可能是从这个我这个经文先念一下。他说你看啊，阿难， 乳腹此香生于乳鼻，如果这个香是生于你的鼻子，称鼻所生啊，当从鼻出，鼻非沾痰，云何鼻中有沾痰气？这就是我们讲的一个肉鼻不是沾痰，不可能生出一个沾痰的气味。即使你就说称乳闻香，就是当于鼻乳，就是这个鼻子生出来的，那你鼻入，鼻入什么意思？鼻入鼻中出香，那你去闻应该是外面闻到进来味道，不应该是鼻中出香啊。如果鼻中出香的话，那你这个就不是闻，闻说闻非意，你说这个鼻子啊去可以闻到味道，那就不对了，那就不对了。所以这个定义是不对的。那么再来后面呢，他跟你讲，如果生于空，如果这个香味是空生出来的，那也不对啊。空性长恒哦，你这香味应该从头到尾一直都在呀、啊，那为什么要炉中啊？好像有这个枯木，你要要去烧，惹此枯木，就是说一定为什么你要去烧这个檀香才会有味道？如果是空生的话，应该一直都有啊，虚空从来没有变灭过啊，那你为什么这个不烧这个檀香木的时候没有香味呢？所以也不是空中生出来的。那如果你说今天生，哎，就是檀香木生出来的哦，那他就告诉你了。这个香，这个香如果真的是因惹成烟，那你鼻子能够闻到，因为这个木头烧了之后不就变成了烟吗？如果这个香味是从木桶来的，那就应该要有烟的地方才会闻到香味啊。其烟腾空未及遥远，但是这个烟就那么近嘛，很远以外的地方，40里都可以闻到，40里的地方有没有烟？没有啊。所以这味道应该不是檀香所烧出来的，所以就讲啦，原来这个香味啊根本都不存在。既然这个香味不存在的话，那所不存在吗？那能去攀缘所这件事情肯定也不存在哦。所以我们讲眼耳鼻鼻子能闻这件事情啊，根本是虚妄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啊、哦，它是无声的，但是你有没有感觉到它存在？哎，真的有啊！所以啊、哦，无声，但是你的确感觉到了，非因缘，非自然性，它根本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因缘和合，虚妄有声；因缘分离，虚妄无灭。啊、哦，今天先讲到这边，消化一下，感觉一下，有没有感觉有一点点开悟的感觉呢？有没有感觉你好像跟佛陀所教你的东西，感觉开始有一点相，这个叫做什么相应了？我们下一次讲舌头啊，我们可以把12处啊，就肯定会讲完。我会希望你们那个身体啊，那个味道啊，很容易，就跟今天讲的那个是一模一样，就是那个我们舌头中所尝的那个味道啊，是没有办法被生出来的，跟今天的那个逻辑是一模一样，所以很简单。比较有一点难懂的啊，是那个手啊，去那个触，手去摸自己的头，哦，那一段啊，我感觉会有一点难懂。希望你们能做点预习，在我们上课的时候啊，你就会感觉比较进入状况。那么我呢还想继续再讲，下次把这三个讲完了，我们要开始进入事。你啊，这个能跟所啊，能去攀缘所，你一定要懂啊，你一定要能够有感觉之后啊，你那后面的那个事啊，你才会真正有感觉哦。否则你前面如果已经一点感觉都没有的时候，你后面就会越来越 detach，那就会变得那上课没意思了。所以我还是会建议你稍微要有点用功啦，还是要稍微看一下你啊，要去跟他熟悉哦。这个楞严经你要跟他做朋友，你不能让他变成是一本书的一些文字在你前面，你啊要让他，你要跟他够熟悉，跟他做朋友，你要让他从一个平面的文字啊，能够变成一个立体的一个像是一个舞台剧，你要走到那个里面去，你这样子才有办法慢慢进入他的境，才有办法开悟啊。哦，好，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